回到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那接下来呢，自然要欢迎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之路的小伙伴，亲爱的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伙伴 啊，闪亮亮的小伙伴啊，又登场了啊。其实已经到了九月了，对吧？ 没错 啊，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盼着这个九月，尤其是在韩国的朋友啊。 对， 你回想一下今年的韩国的夏天吧， 太痛苦了， 真的是太热太热了， 太热了，这超乎常理了，都已经。 对对对，太痛苦了。这个温度好像整个夏天的平均温度是35度吧？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我家直到去年夏天都没怎么开空调，也都能熬过去。但今年实在是受不了了，几乎天天开空调，然后晚上睡觉也要持续的开，要不睡不着，根本睡不着。 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 对对对，所以你只要 对是60万韩币。 对对对对，40到60万。对，我家也是差不多。 这个人民币多少钱？3000多。 对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是。光电费就这些， 没错， 的确这个夏天是坑苦了人，对吧？ 没错，而且韩国七月份开始就特别热，而且直到整个八月份，几乎每天气温都在35度左右，那最高好几天都是持续在40多度，对，40度吧，对。 觉得今年盼望着凉爽的秋日快快来临的朋友呢，一定会比往年要多一些吧？ 没错， 其实到了秋天呢，也是一个黄金季节， 是。适合旅游吗？ 对，除了这个颜色之外，就是很多人要吃喝玩乐的一个黄金季节了，对吧？ 对， 所以呢，旅行绝对是要做的事情当中的一个吧。 没错。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像丽华所说的。小凉风，然后吹着啊，很这个惬意。 对， 然后呢，这一整个夏天都不敢出去动弹，终于可以出去走一走了啊！ 没错， 这地方是哪儿呢？ 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广州市的这个南汉山城。 是的啊，在这个全地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是广州，这个名字中国朋友更熟悉。 对对， 它和广东省广州市的广州是一样的字。 没错。 但是我估计目前韩国的这个广州。对，气温要比中国的广州要凉快多了 啊、哦！没错，不仅是 是的啊，位于广州的南汉山城啊，其实这个呢是很有历史的，这座山城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没错。 而且最近呢，可能关注韩国电影的朋友会了解到，有一部电影啊，就是以它为背景的， 是的， 名称就叫做《南汉山城 》， 好像票房也很了不起。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好像给大家提过， 对，提过一次。 所以呢，让这里就更加的备受瞩目了，对吧？ 没错，没错。那南汉山城呢，是由这个石头构。筑成的这个山城哈，那总长为12000米左右，所以呢，这个山城跨就是算是横跨了京畿道的三个地区吧。那这里呢是早在朝鲜时期为了守护现在的首尔，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汉阳而建造的。就像刚才朴主播说的哈，那最近李秉宪出演的电影《南汉山城》讲述的就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故事。哎，其实不是最近哈，算是前一段时间，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那在当时的这个人族统治的时期呢，也就是1636年，清朝军队入侵的时候，当时的仁祖呢，为了避开这个清军，避身于此。那到最后呢，仁祖还是降服于这个清军哈。当时那个场面在电影里演绎的是非常非常的悲伤的哈。那南汉山城就是当时能够非常及时的躲避丙子胡乱危机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而且呢，这里也是2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未被攻陷的一个城。 哦，看来它的这个地势应该是很不错的， 对， 对吧？ 没错，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来到山城上，我觉得比这个平地上的这个气温应该更凉快一些。 是的， 我可能已经被热晕了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在想哪儿更凉快一 些。 其实刚刚这个丽华提到了它是反映历史的某一个故事的一个地方。 没错。 所以呢这里也是完好的保存了当年的原貌吧，因为它从来没有被攻陷过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也是被登陆。 新罗时期的一些瓦片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历史遗物。 文物啊。 对对，文物。所以说呢以此为契机呢，对南汉山城的历史也算是有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呢今年这里也是被载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三周年 啊，已经3周年了啊！看来这里的这个历史原貌呢，的确是保存得很不错啊， 是， 而且真的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吧。那这里的附近呢，其实景色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在山城当中，毕竟是给当年的这个王啊来用的一个地方，对吧？ 景色应该是很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南山城、 啊、有去过是吧？ 对对对，我一般是秋天去，冬天没有去过、啊、对，春天和冬天都没有去，秋天去特别特别好、 嗯、 那这里有大片的这个松树林，还有各种各类的一些自然植物哈、 嗯、 而且爬到山城的最上端呢、嗯、就是鸟瞰这个城市的美景，不是城市的美景哈，自然的美景可谓一绝哈、 哦、 那特别是秋天，我说的非常喜欢的这个秋季哈，枫叶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啊、 而且都知道这个秋高气爽嘛， 嗯嗯， 天气也非常非常适合散步啊登山啊，所以呢这里特别是秋天有很多人会来这里就是登山或者是 赏、 啊、对赏枫叶或者是散步、 嗯、 而且呢这里从以前开始就是韩国的各大中小学喜欢就是团体过来野游的一个场所、 啊、嗯， 而且呢在各个季节这里的景观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 嗯嗯嗯， 所以呢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游客来光顾，也有很多适合情侣们散步的优惠的小路径啊、 嗯、 散步路径、而且这里的小路径呢不是那种平地的那种 啊，它是山坡路是吗？ 对对，小小的坡度， 嗯嗯 嗯，所以呢大家可以建议大家事先就是做好以登山的这个心理准备、 啊、挺好的山中小径， 哎，是的是的， 又不是像这个真正登山那么的陡峭， 嗯、 啊、然后可以还可以增加一点这个运动量， 没错， 很好，很好啊。 嗯， 那刚刚也提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访客尤其多啊。 嗯， 第一个是因为在秋天呢，很多韩国人他们的固定印象就是得去山中玩耍， 对，没错、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里好像有一些秋天里会举办的庆典， 是的， 它吸引了很多人啊、来到这里，对吧？ 对，秋天本身天气就好，而且还有很多庆典嘛。 嗯， 那南山城是百济的，就是第一个这个都邑地，那可以说这里是当时百济的这个温作王的这灵所安息的一个地方哈、 哦、 那为了将这个事实广为流传呢，这里有温作王的灵牌，而且还有特别的一些、 嗯、 有关温作王的一些庆典、 嗯嗯、 那这个庆典是从1996年开始的、 哦、 那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庆典了、 嗯、 而且呢这里在秋天还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庆典啊等等，大家秋天一定要来一次南汉山城、 嗯、刚刚说到这个活动真的是有20多年的历史了， 没错， 一个庆典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 嗯、 说明肯定有它的乐趣和魅力的啊、 嗯。 那这个活动呢其实真的是丰富多彩的，接下来呢就有请丽华为我们具体的介绍几个吧 好的，那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嗯、 那主要是南汉山城的这个大同祭祀非常非常的有名、 嗯、 对，是祈愿乡村的安宁和丰年的一个传统活动哈、 嗯、 那在这里还有个叫做这个从烈典祭祥的一个活动、 嗯、 就是纪念创建百济的这个温作大王灵魂的这个刚才也说过哈、 嗯、 祭祀的一个礼仪、 嗯、 还有一些音乐和舞蹈融为一体的一些传统祭祀活动啊等等、 哦、 那这个活动本身呢就被列为这个经济到无形文化财产之一了， 哦，看来这件事非常精彩而且有看点的这样的一个庆典活动了， 嗯 嗯，听说这还有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些表演， 没错没错、 嗯、 那就是有一个活动是非常非常重视当时的王在不是重现当时的王在视察南汉山城一带的一个活动、 哦、 对， 微服私访的感觉， 没有微服私访的感觉然后有王啊王妃啊还有大臣宫女内侍等等、 嗯、 这些人一起都出来、 啊、 然后就是 不是微服私访就是非常高调的出访 对对高调出访了、 哦、 对、 嗯、 一起视察的一个样子啊，重现这样的一个样子、 嗯、 非常非常有趣、 哦、 还有当时的这个一些军队的一些啊将军啊或者是武士的一些交接仪式等等都会在这里进行、 嗯、 对、 哦、这样一听的话好像跟那些大型的主题公园里面的一些巡演差不多、 嗯、对， 不过那里面呢都大多是这卡通人物哈、 嗯、 什么妙鼠汤呀、 嗯、这是历史人物啊， 这里是历史的王哈 没错， 哎，这个我们挺好的，因为以前百姓看到他来的时候都要下跪的， 对对 万岁万岁的、啊、 对， 现在我们可以尽情的拍照来 是 啊，感受一下当时的热闹的气氛， 没错， 可以再现当年的面貌，我觉得我们好像也会像坐上时光机一样 哦，回到 穿越了， 是、 嗯、我觉得中国来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来这儿看一看， 嗯， 因为当时这个同一个年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哎，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皇帝和韩国的王、 嗯、 啊， 对， 他们的这个游行啊、 嗯、 或者是这个视察呀， 嗯，有没有像 有没有相同之处， 对， 有没有这个不同之处、啊、 没错， 都可以进行一下对比， 是， 从而呢也可以复习一下各位的历史知识